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，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